第192集，档案被篡改过。龚应贤这一觉足足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可想而知他积累了多少疲倦。他醒来时，人已经不在床上了，隐隐有饭菜的香味从门缝里飘进来。走到客厅一看，人已经准备好了早餐。 饿了吧？ 怎么不叫醒我？我说我就睡两个小时。 你再不睡饱，身体还撑得住吗？ 你手机呢？ 放心吧，早上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带上了，制造一些正常的声音，现在又包起来了。 确实，感觉活过来了。 吃吧，吃饱了，从头到尾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龚应贤明显顿了一下，然后埋头吃了起来。 你没睡觉也没吃饭吗？ 很少，外面的东西脏。 你这也是毛病啊，哪里适合亡命天涯？ 我也没想亡命天涯。 那你，哎，算了，先吃饭吧。 仁义一边吃一边偷看龚应贤，这一顿饭的平静马上就要被打破了。他急于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又害怕知道。吃完饭，龚应贤看着仁义的眼睛开口问道： 张文的事你知道了吗？ 嗯，他是假冒的，真正的张文恐怕凶多吉少吧。 失踪了，要么也是个邪教的成员，要么就是被害了。 蔡强怎么样了？ 还在住院，但是能康复。 月星谷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跟白燕走？警方为什么通缉你？ 那天白驰成告诉我，张文是他们安插进火调科的人，专门找机会篡改火灾调查报告，尽可能掩盖他们成员的纵火罪证。 火调科的报告都是电子加密版，内部人员只可以查阅，不能更改。 如果是在报告成型之前呢？比如文辉商场案、安家小区案，张文跟方志旭合作毁灭证据，导致我们对起火的时间判断失误，到现在还没有抓到凶手。安家小区案也是一样，纵火案被判成失火案，如果不是有正义感的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偷偷告诉了警方，这个案子也可能瞒天过海。 张文经手过的所有案子都已经在重审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报告成型之后也可能篡改的，那就是在有电子建档之前的旧档案。 新人进火调科都会被分配去整理旧档案或者证物仓库，不过里面都是有监控的， 想要绕过监控办法多的是。 所以你家的案子的档案和证物被篡改过吗？ 白志成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让我关掉监听，然后他说他有原始档案，如果我帮他逃出去他就给我。 那你就答应了？我不相信你没有更好的办法，怎么都不至于让自己沦落到这个境地啊。 我开始没有答应，我对他说的话存疑，打算抓住他之后慢慢审。但是 发生什么事？ 他告诉我一件事，是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事。 什么？ 你还记得我们当时根据我家的结构模型、复原的现场照片、证物等分析如何纵火以及如何伪装成自杀的说法吗？ 记得。 当时我们认为有两个起火点，第一起火点是因为爆炸缺失了很多证据的厨房，第二起火点是凶手为了伪造自杀，也为了能够让自己脱身而点火的客厅沙发。考虑到凶手如何进入我家以及如何脱身的问题，厨房窗户有防盗网，进不了人，凶手只可能从正门进出，因此门锁是否有被破坏的痕迹至关重要。也因为这个，第一个进入房子的人才有嫌疑。 龚应贤边说边偷瞄了一下仁义的表情， 继续说。 只要门锁是完好无损的，那么就可以证明没有外人进过我家，也就可以证明是我父亲在屋内纵火。那么 如果客厅的门锁本来就是好的呢？如果凶手从来没有使用过客厅的门进出呢？ 那怎么进去啊？你家只有客厅正门和……哦，难道是车库？可是车库一开始就被我们否决了，车库也有门，一道卷帘门，一道入户门，破坏门锁也有痕迹。而且你不是说那个车库是出去的时候必须用遥控器才能关门吗？ 是的。 照你这么说，进来需要破坏两道门，出去还需要遥控器关门，那比客厅门难度可大多了。 正是因为这个，当初的调查人员和我们都最快排除了车库。 凶手真的是从车库进出的？怎么进出？白赤城为什么知道？ 我家的客厅门是双扇大铜门，一共九道天地锁，用的是那个年代最好的 B 级锁芯，即便有专业的开锁技术和工具，在不破坏门锁的情况下也需要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小区晚上也有人不定时巡逻，所以破坏客厅锁的难度非常大。相比之下，车库虽然有两道门，进入的难度却比客厅门小。首先是外卷帘门，卷帘门的门锁是最普通的锁，稍微练一练，一根铁丝就能打开，还没有痕迹。打开之后可以把卷帘门拖起来，里面的入户门是普通的防盗门，也不难开。至于这道门究竟有没有被外力打开过，我也很想知道，这是很关键的证据。但是我翻遍调查报告，对于车库门只有这样的描述：车库门完好。 哪个车库门？ 没错，哪个车库门？这个车库门指的是卷帘门还是入户门？所有的卷宗里都没有把这两道门区分来描述，只说车库门完好。我不知道当时的调查报告是不是有规定要把每一道门锁的情况都写清楚，还是因为这个案子被武断地判定成了自杀，所以这些细节被无意或者故意忽略了。 不可能，当年火灾调查还是警察的工作，我虽然不敢肯定，但是门锁这么重要的细节怎么会漏呢？现在我们做火灾调查，对门窗也都要仔细检查，不过只有某一个地方有异常我们才会写进报告。如果全屋门窗锁都无异常，那只要写没有外力破坏痕迹就行。所以如果调查报告上写车库门完好，那就是完好的，没有特别检查的必要。锁完不完好一眼可见，就算调查人员有意隐瞒也不行啊，太明显了。 如果他们都是完好的，那么白志成对我说的话就解释不通了。 他说了什么？ 他说凶手没有走过客厅门，他是从车库进出的。